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为纪念著名作曲家夏尔·古诺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推出的古诺歌剧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于本月18号到22号迎来第一轮演出。本轮演出由法语歌剧指挥帕特里克·富尼耶执棒，世界著名导演斯特法诺·波达担纲导演以及舞美、服装、灯光设计和编舞。中文版音乐剧《周日恋曲》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韦伯的知名音乐剧《周日恋曲》将以中文版的形式登台。与普通的翻译版音乐剧不同，这一版非常有中国本土味道，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的故事。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文话剧《暴风雨》将于下月9号到15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莎士比亚独立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完成于1611年，曾被多次搬上舞台。大剧院版的《暴风雨》将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利用手中的汽油桶、皮箱、木棍、铁盆等道具，再现了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与观众们相伴24年的北京音乐厅打开音乐之门活动正在举办，从本月6号到下月26号的52天时间里，为暑期孩子们准备了一起玩、人生美、国粹趣和古典乐四大板块，共计60场音乐会和四堂公开课。七月精灵开派对、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昆曲牡丹亭、英国童声合唱团音乐会等风格多样的演出将陆续和观众们见面。保利剧院明天将开始上演经典话剧《宝岛一村》。因为政治环境的动荡，意外渡海而来的战后新移民，在原本只是暂时落脚的台湾小村落地生根，发展出了眷村这种台湾所特有的、有着自己生活形态与族群文化的居住区域。王伟忠与赖声川联手在舞台上呈现出了眷村、三代住民、四个家庭的生活故事。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中，特别甄选了三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亚宾舞影工作室与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舞剧《一梦如是》将于9月14号到16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部剧是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系列十年第九季《丝绸之路》系列一的作品，以当代视角讲述易经大师鸠摩罗什的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傍晚到夜间仍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局部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降雨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影响比较大，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市民朋友们请尽量的减少外出，并且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今天夜间呢是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 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 95%。 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 50%。 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21到23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空气清新，晨练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的，今天的演艺江湖呢，我们先首先来关注一条资讯，也希望大家呢继续锁定 FM87.6 来关注我们的演艺群会今天晚上的精彩内容。来说一下7月15号开始32集年代谍战剧《烽火连城诀》将登陆北京电视台的影视频道，该剧由周耀杰执导，杜江、普巴甲、林元领衔主演。《烽火连城诀》以红色特工项羽年为原型，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站松毛岭保卫战搬上荧屏，在展现闽西地区风土人情的同时，着重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真实且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讲述了一段关于信仰与成长、青春与奋斗的连城革命往事。欢迎您到时关注。19世纪20年代的北平，有这样一个立志成为新青年的年轻人。在这个旗袍开始的地方，他冲破传统束缚，为了爱人不惜和家人反目。爱人还是家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会作何选择？一切答案尽在话剧《旗袍》。 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混乱也难。 北京时间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说一说话剧《旗袍》。 嗯， 欢迎一下嘉宾。 好，首先欢迎一下本剧的导演孙哲，孙导，您好，孙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来欢迎。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萌萌的编剧李小萌，欢迎啊！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小萌啊！那接下来欢迎一下本剧的演员李菁，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还欢迎一下本剧演员傅俊奇，欢迎俊奇。 各位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这部剧呢叫《旗袍》啊，那个而且非常巧，就在上一个节目，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好像说的就是衣服，也说到了这个旗袍。 旗袍， 这个为什么？我们先问问导演吧，当时是怎么样子一种灵感，想要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剧，讲旗袍的。这个剧讲什么？就讲旗袍吗？ 其实这个剧是讲的一个男人的 啊， 坎坷的一生。 哦， 然后他这坎坷一生呢经历了很多的过程，比如从人生上面，从他的伴侣上来说的话，有三个女人， 嗯， 这是好。然后在他的事业经历上面，是经历了旗袍的起起伏伏，沉沉落落。 哦，就是他的人生正好是也经历了这就是这种服饰的一系列的变化。 对对， 啊， 对，这个也跟他的自己的年纪啊，小时候的性格呀，秉性啊，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人在不停的成长， 哦， 然后认知在不停的成长， 嗯， 慢慢其实也是这个旗袍的一个发展历史。 哦，啊，是这样一个故事啊。 对， 那 但其实应该说是故事以旗袍为载，就是这个旗袍是以故事为载体在其中贯穿其中啊。 嗯， 那为什么会想要以旗袍为这样一条主线呢，或者为载体呢？啊， 嗯，因为现在其实感触挺多的。首先一个传统的东西是我们本身就我们这批人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环节， 嗯， 然后传统到了慢慢的那个发展发扬，然后是往外继承，然后包括是推出去走出国门这些环节，很多环节是让人欣喜的，但是有些点是让人也是比较伤心的，就是真正的旗袍的概念定义，或者真正的我们说旗袍它到底是应该是怎样一个形，怎样一个状，怎样一个色，其实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蛮讲究的 哦。 对对，但是就是大家好像平常就是接触到了以后啊，不管是影视剧啊还是生活中穿这个衣服，就感觉到哦，这样的一个形状也许就叫旗袍了，其实也许它并不够格，并不够正规。这个认知我觉得是需要我们来够把它搬清楚，然后真正的让它得到一个好的继承和发扬的。 好像你们团队就专门喜欢就是专攻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吧？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像我们做一开始最早的那个做曲韵钟鼓楼，就是中国的古曲， 对， 然后传统的后来做炒肝，炒肝是继承下来的环节，然后前段时间做了一个鱼虫， 对 啊，那也是写咱们这老北京人喜欢玩的环节，现在就是攻旗袍。 哦， 问一下小萌，你了解旗袍吗？其实这个旗袍就像刚才孙哲提到的，不是说就是这个有开气儿的是吧，这个有盘扣的就是旗袍，而且吧它还有不同的地域不一样 哦。 让小萌跟我们说一下吧。 你了解吗？ 对， 旗袍这个主要的它的地域划分其实是在三四十年代，然后它是画了那个京派和海派，就是因为京派是最传统的那些，就是因为旗袍定义有很多说法吧，就是但是起源开始的那一支，另外的是上海，因为就是商人港口城市，然后经济发达，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然后这个是旗袍后来就是最明显的两个分支，这两个分支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首先是从剪裁上来说，京派旗袍它其实是平面剪裁，就是一块布，然后折到一起，然后就做成了旗袍，然后它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剪裁方面并不是很贴身，会有褶皱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其实是对于传统旗袍来说，这个褶皱恰巧是体现女人身材柔美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海派是借助了那个西方的一些立体剪裁的方式，比方说它的袖子啊、领子啊，都是布重新的拼接，所以它是非常贴合你自己的身材，就海派旗袍有个说法，就是像人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是紧紧贴起来的。 哦， 但是海派旗袍因为它上海比较开放，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北京这边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觉得女人的身材不能那么暴露在外面，包括它的开叉，上海派旗袍其实开叉会比京派旗袍要高一些，但不会像现在那样，就是说 哦，就不会像现在那么高， 对，是最多开到可能膝盖往上一寸这样的一个位置是最高了， 最多的了。 对，然后京派旗袍其实一般是那个 小腿那儿， 对，小腿那儿膝盖以下，是这样。 哦， 就现在咱们这个旗袍都已经改良了， 从胳肢窝以下就开叉， 你这有点夸张啊。 哎，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无盘扣的了，对吧？然后短， 对， 超短的。 对的， 原来的旗袍就必须是长的 啊， 传统啊， 所以今天其实很有意思啊。我说一个自己的心理变化，当时因为我知道今天要来聊旗袍，当时我下去接嘉宾的时候，我就一看，哎，我觉得这今天来的两位都应该适合穿旗袍。没有，就看小萌，你平时穿旗袍吗？ 其实穿的比较少， 哦， 我觉得现代人应该都穿的比较少吧。 李静呢？李静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上台清唱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旗袍。 哦，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专业，我是京剧， 哦， 我是京剧演员。 所以就有时候上台的时候会 选择这个，是我们比较偏爱的， 因为他学的是京剧嘛。 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可能会对你们来说，第一它不像真的要穿上戏装那么繁琐，但是呢它，就是， 又有这个中国的传统 的那种味道， 是的，是的， 哎，所以上台会比较 也比较能显这个人的气韵，其实 那这个戏穿吗？ 穿， 他肯定的呀， 穿 这是，所以选李 京的地方， 所以李京来演是因为他老穿旗袍嘛。 重要一个元素。 哎，《花样年华》里不是说那个张曼玉换了多少多少多少身旗袍哈？你们这里面多少身啊？ 其实蛮多的，但是有两套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中有一两场戏是专门京式京派旗袍和海派旗袍的一个对比，然后这里边的会出现两个女主人公，一个是李菁老师扮演的，另外是另一个女孩扮演，他们会有对手戏，从女人的特性就是伶俐的如水的，然后从服装的京派海派，这都是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所以这个李菁应该演的是京派的，海派的， 对对对， 海派的， 对， 哦， 哎呦，这个我其实说实话，我今天来之前我对旗袍完全的，就是你们说的这些什么京派、凯派，然后开到哪儿是怎么怎么样，就完全没有概念。我原来发现就是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多讲究，一会儿好好跟我们说说，因为。据说你们这个为了这个筹备或者是写这个剧本，然后呢把这个戏排出来，采风用了几年时间？ 将近两年 的时间。 都去哪儿采风了？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是你真的去找很多历史啊书籍啊，并不一定好好找，但是我们找了很多老师，第一个老师对我们帮助极大的，是北京人艺的李斌老师，他因为他经历过那个时代，而且他给我们讲，包括他有照片，甚至给我们手绘了很多图看，这是我们经历最大的。 哇！ 然后后来我们在创作当中的话，还跟旗袍协会的会长啊，还有很多像这种旗袍界的大师大手都聊过。 那天我在那个短视频里看到有一段，就说我的奶奶啊，我的对，应该是太奶奶，正在给我介绍她的闺蜜们，然后就是一张特别特别老的照片，后来有很多的网友都认出来，那是那个年代在上海的一群，就是现在叫名媛，他这是什么什么师妹，这是表妹什么的，没有看到那个奶奶的正脸，但是一看那个她穿着一件旗袍，然后那个照片里全部都是旗袍，就是上海经历过那样一个年代， 对， 就是女人是穿旗袍为美的， 对， 就是名媛，对吧？然后越是名媛，你穿的材质越好。一定要私人定制。你记得咱们小时候还是私人定制的，就是裁缝嘛。 你说到裁缝，今天人来了，那个谁，我们的俊奇应该就在剧中扮演裁缝吧？ 对，我就是裁缝， 就是那个男主嘛。 你小时候经历过裁缝吗？ 没有 经历过， 没有。 你说这个私人定制我想起来了， 小时候 现在这个名体听起来特洋气，叫私人定制，以前就是手工做衣服 嘛， 对吧？ 对啊，就那时候我因为是女孩嘛，然后我妈呢就觉得女孩呢就是不应该上学谈恋爱，所以我那时候都是穿那个西装的。我们家有很多西装， 就把你打扮的 小少爷一样， 中性一点是吧？ 马甲，就是我都是定制的衬衫、马甲、西裤，然后短发比你还短。 哎呦！ 就一进门，反正你要不仔细看，你基本上不是个姑娘。 所以朱红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完全挡不住，是吧？ 说一下，俊琴，你演的这个裁缝，你肯定你不了解对吧？你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然后你对于这个职业，然后对你演的这个角色，然后你是怎么体会的？ 其实一开始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年代戏。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挑战是年代戏，然后也像你们一样，也是知道了京派和海派，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 啊。 然后剩下我， 你演的是一个什么裁缝吧？ 我演的是一个京派的一个旗袍的裁缝。 京派裁缝。 京派。 你是这里面这个男主角对不对？ 对。 叫宋承元。 对，宋承元。 你是怎么样一个就是新青年？ 对，你的两个爱人是跟你是什么关系？ 对，这个如果情感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啊，因为导演在这儿，我不敢那个造次。 你随便说，我跟你说，你离开我这个房间，你还真不能造次了。你只有这20多分钟造次，你就赶快说吧啊。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是觉得剧里的这个角色宋承元很幸运，他跟他的其实这两段感情，不算他的第三段感情的话，他的前两段感情都是有初恋，然后和自己理解的精神伴侣，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很完美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这个我很 多少男人 喜欢， 这点 很羡慕， 帮你实现了一个愿望是吧？ 就是初恋特别爱，然后还有一个你的就现在叫 什么红蓝颜知己， 不叫蓝颜， 红粉知己， 叫精神伴侣， 对， 要 soul mate 啊， 对。 就在精神上得跟你有共鸣，明白吗？是吧？ 对。 但是很遗憾，就他不是一个人 啊、 哦。你还是多少人的遗憾呢？ 对，你还想什么呢？是吧？但是很多人是把 soul mate 娶回家以后呢，就会有了新的 soul mate， 是吧？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啊。那我回到我们说的这部剧， 说这个宋承元这两个角色、嗯，就是你怎么看的这两个女人？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 李菁老师演的是。 初恋 、哦、 这两个女人也是通过这个一个旗袍的主线的话呢、嗯、就是我自己对旗袍的这个一个传统和海派、 嗯、 就是京派和海派的这个在我身上的一个怎么说冲突。 嗯，所以李菁老师他应该演的是你的初恋，应该是很狂放的这种是吗？ 不是，他是什么？ 对，就像海派一样啊，就像 哦，他是海派， 那可不，他穿的都是 暴露的，他穿 的 是很暴露的。 哦， 对， 没有很暴露， 也没有 很暴露， 没有很暴露啊，不叫暴露，不应该。应该叫身材 在那个年代相对 曲线毕露，应该这么说，不叫暴露。 哦， 对， 因为旗袍刚不提到嘛，它是就是女的第二层肌肤，就海派旗袍， 嗯， 它就比较贴身， 对， 就很显示出一个女人的美， 线条美， 线条美 哦。 所以初恋就是体现的是狂放的这种感觉的， 对对对， 嗯。然后另外一位， 就是我，那就是我的那个精神伴侣 啊、 哦，是您介绍一下这位女演员叫什么？ 这位女演员叫李楠楠。 啊、 嗯，李楠， 李楠是吗？ 哎，应该叫楠楠，叫惯了， 叫惯了，我以为他叫李楠呢。对， 啊， 对，他是就是怎么说？他是我精神上的伴侣，然后他。嗯，穿的旗袍的方式也都是以京派为主， 嗯， 所以说也是我对 比较保守， 对比较保守、 嗯， 也就是我在对传统的一个认可。 嗯，因为在这个那个人设上面的时候，这个角色他叫马静慈， 嗯， 他其实要往前推很长时间的话，他是格格 哦， 所以他的手上的女红这些活很好， 嗯，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要往深里去讲的话， 嗯， 他的这首刺绣和旗袍是能够连在一块儿的， 嗯， 那个其实京绣是一大特色， 对， 而且京绣我们现在可能看见说我们绣花为什么有的叫绣花，它不是京绣， 嗯， 京绣那时候讲究的是大幅的整幅的京绣， 嗯， 就是不像我们说什么现在是一枝花啊， 嗯， 或者一只鸟啊， 嗯， 它整幅的京绣，所以我们说到推到那个时候的关于布料的选择的讲究非常重要， 嗯， 否则普通的布料它的那个重量是不足以承受那个京绣的大幅的概念， 对对对，就是我绣过啊， 哦， 绣过花， 哎呦我的天， 哎呀，绣过京绣啊， 因为我妈妈会绣 哦， 啊， 安徽那个 我不是很会，但是刚提到这布料，就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老跟我妈妈去就挑布料啊什么的， 嗯， 这个布料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对， 一直到了快应该90年代了才出了什么化纤类的，叫什么复纤， 嗯， 就化纤类的，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新产品， 嗯， 原来都是以纯棉真丝，嗯，丝绸为主的， 对， 如果那个丝绸的重量不够，比如说你找多少磅， 嗯， 就重量不够的话呢，你在上面绣花的话呢，它就会越绣越皱，越绣越皱， 对对， 哦， 就会揪在一起，你只有说把它绷好，它的这个本身真丝的这个重量够，你往上绣的时候呢，它才不皱皱， 讲究很多，讲究 很多， 哎，这个很专业， 哦， 这个很专业。 对， 哟，哎，伯母是格格吧？ 我是郡主。 哎，其实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小萌啊，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男主的这两个女人都是出自你的手，嗯，啊， 哎， 对吧？都是出自你的手。然后 你怎么想的呀？ 对，然后你给这样一个男人安排了一个精神伴侣和一个初恋，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而且你说你现实生活当中也不太穿旗袍，我先问你为什么不穿旗袍？ 因为现在其实是这样，其实也是一个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旗袍其实已经不是那种很正宗的旗袍了， 嗯， 包括我们采访的时候有很多人说现在好像很多人把旗袍就跟什么服务生啊， 嗯， 然后风月场所这种联系起来， 或者是服务员， 对， 嗯， 对吧，迎宾的， 对， 礼仪， 嗯 啊， 嗯， 所以可能现在也是旗袍就是可能会比如说开叉比较高啊， 嗯， 然后比较短啊，可能也的确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觉得， 哦， 但是其实真正传统的旗袍来说就是当时那个年代所有人都在穿，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合居家适合女人去穿来就做活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这样的， 嗯， 哎，但我又体会我不会随便穿旗袍， 哦， 我觉得还是就现在的旗袍啊，特别是海派旗袍啊，就是属于那种这个肚子， 嗯， 你得一直吸着， 累， 累的很，是吧？ 因为其实谈到这个旗袍的话，有个最大的环节就是追根溯源，旗袍的历史是有的聊的。它的这个环节，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好像只是一个概念。因为现在我们众说纷纭啊，最早的说这个旗袍的来历，最早要推到哪儿呢？ 什么时候？ 推到汉。 哦，汉朝啊， 对，这是大家都认为旗袍嘛，就是旗人嘛， 对对对，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最早推、有一支说法，是不是推到汉啊、 哦？ 从那个时候继承下来的，这是一支说法。 对， 第二支说法就是旗，旗那时候过来的是旗服，是袍服。 对， 袍服慢慢的演变成旗袍。 嗯， 但是那个时候的旗袍，就是那个时候生活年代那些感觉里边，并不是我们现在想看的那种海派旗袍的那种方式。它可能就是大褂。 它这个褂儿， 对， 它从上到下，它就两块布这么一偏。 所以旗袍的第一个历史节点，其实对于这个发来说很重要，就是女人穿长袍。那个时候是从清完了以后到民国，女人穿旗袍是在思想上，是女人和男人同步了， 就进步了。 对了、 你看那个时候新青年。你看女孩都穿那种就是有点那个学生装旗袍那个 上下 的那个褂、其实是个褂。 对 啊， 我听了一个感受，就是原来的时候它是个袍啊，两大厂合在一起。 对， 然后呢后来就有人越来越缝越贴身材，越贴越身材、然后看现在的人呢开始慢慢拆想给它拆开啊。 因为其实老式旗袍就不管是京派还是早期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几个讲究的环节是现在可能都不太中意了。现在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旗袍，特别是海派旗袍，拉链边上拉的， 对， 后面拉的其实都不允许。这是因为什么？就是我美观的时候我们不谈，就是 现在方便，对吧？ 你不是，你听他说， 您说的是方便，这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其实最早的环节是那个时候最早的布匹啊，那一匹布啊，宽度刚好做一件。然后现在布匹质量不过关，包括它是拼接，所以做成这样子拉上来。 明白了。 对，很多环节、包括那个时候老的时候经纬线的角度和现在都不太一样。现在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像我们现在一拉脱，现在你衣服一拉丝唰。 对，就开了， 都有关系。 然 后旗袍不管京派海派，它的几个环节可能现在的变异的会比较多，但是关于立领， 小立领 大小， 嗯， 关于盘扣这么盘， 嗯， 关于袖口大小都很有讲究。 嗯， 就是这些东西现在丢掉了，就导致很多旗袍就是大家看似就是形状类似，实际上韵味环节都丢了。 哦， 哎，其实现在好的旗袍啊，就是。贵的好像还是挺好看的。 对， 是，就是现在还有这种 很难买到就是实惠的好看的旗袍。 哎，就是现在有没有，我就特想知道有没有这种专门高定，就是高级定制定做这种旗袍的。 有， 在哪个地方居多呀？ 北京到处都是。 是吗？ 大的 到处都是的就不算那个了吧？ 不是，我意思说那种就很好的大的商场里面 啊。 因为其实这个这里边，我们这个戏里边出现了好几身旗袍。 对， 但是重点那两身基本上就光是定制这个旗袍一件大概是5-6千。 就你们真的去找人去做。 我跟你说这个5-6千你还不是手工刺绣的。 对。 手工刺绣的在10年前就过万。 对。 就如果说。 而且时间定得很长。 很长时间。 很长。 活，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聊一聊话剧旗袍。然后呢这个剧组真的都是对于专门喜欢做传统文化的，而且他们要做一个剧是要先把这个传统文化了解透了， 了解透了，对， 然后再给大家做剧 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旗袍什么时候在哪儿演吧。 对， 小萌 啊，是在那个7月23到29号在国画先锋 啊。 好的， 我挺喜欢在那儿看戏的。 7月23号到29号 逛逛街吃个饭，然后去那个就在 王府井旁边嘛。 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是演艺群艺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一会儿见。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平，有这样一个立志成为新青年的年轻人，在这个旗袍开始的地方，他冲破传统束缚，为了爱人不惜和家人反目。爱人还是家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会作何选择？一切答案尽在话剧《旗袍》。 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混乱也难掌握。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话剧《旗袍》，我们欢迎一下本剧的导演孙哲，你好。 嗯，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孙哲。 哎，编剧李小萌。 哎，欢迎小萌。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演员李菁，李老师你好。 李菁就行了。好， 大家好。 哎，还要欢迎一下本剧演员傅俊奇，俊奇你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先跟大家刚才说了一些这个旗袍的故事啊，咱一会儿再聊，因为两年时间的采风，你们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所见所闻，手所不知道的。 对，我们也提一句，就旗袍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哎，为什么聊这么长时间旗袍？就旗袍它是很有渊源的。而且，他必须要传承下去，你不觉得吗？就你一个女人穿上旗袍，是个中国人， 对对对， 是吧？ 是 这感觉吧？ 对对，而且好像我感觉这些年怎么就是外国人，就外国女人流行穿旗袍， 就特别爱穿我们的旗袍。 其实外国人很多人穿旗袍，但是他缺少中国女人，我们就剧本里写的如水的美。他就说嘛，这那个。说你的台词。 对对对对对， 快说快说啊！ 外国女人的五官呢，它有侵略性，然后不如中国女人的如水。 哦， 你这旗袍还真是，它就得中国人的这种五官。 对， 其实你看，不同的衣服，它确实是发源于你，比如说西装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穿上一些西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它就是哪里宽宽大大、肥肥的，就感觉好像有些地方不太合一样。 就为什么说有一些练过的那些男生穿西装更好看？ 就是 他就更偏向于 欧美一些， 哎，他就偏向于欧美范儿。 哎，然后 对吧？ 就是你像这个咱们亚洲女性的那种身 材啊，它可能就更适合旗袍，它又凸显美，又有点那种 含蓄 的那种感觉 啊。 老外就是吧， 就比较有侵略性嘛。 哎，对，太侵略了 啊。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旗袍的知识啊，有海派旗袍啊，京派旗袍。 嗯， 其实呢，旗袍呢只是话剧的一个载体啊。问一下孙哲导演，就是包括编剧可以一起聊一聊。这个我看时间跨度还是挺长的， 嗯、 这个戏、 嗯、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嗯， 从1923年到，其实他是讲这个故事讲到了1992年，但是其实是最后回到了2011年。 哦， 哦， 那应该是跨度非常的大。 你当时写的时候是为什么截取从这个时间段到这个时间段？ 对，哪几个节点？ 嗯 啊，节点截取了几个，就是我是从旗袍的那个。 哦、嗯。 我是从旗袍的起源到发展、兴盛，然后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主要选取的其实是从中间做了一个阶段，这个时间点从四几年做了一个阶段，是分别写了北京和台湾两个地方。 对， 然后用它不断不同的时间的一个穿插来体现整个旗袍的发展历程。 哦， 所以孙哲导演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戏哈，就对于一个有跨度的戏，你这时间多长时间？话剧？ 这差不多100分钟。 只有100分钟，要这么长的跨度，其实就是难度是 很大的 。怎么调度呢？ 其实我觉得无非是两个环节，第一个就是说空间， 嗯， 这空间怎么来调整？我觉得这个在舞台呈现上还是手法很多的，灯光啊、音乐呀、啊。第二个难度就是演员，因为他必须要从18岁演到80多岁， 对， 所以我们找到了俊奇， 就长得比较中间段， 对对， 就可小可老， 对对。对，其实这个难点其实挺难的，因为它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转换，而且这个剧里边它不像往常的从18演到80，它比方说按照顺序年龄顺序演，它的这种追溯方式可能从18迅速跳到80，然后再跳20多、70多， 哦， 30多。 有那种闪回的那种感觉， 对， 头套不会戴错吧？别晕了啊！ 哎，李菁，你会演从年轻演到老吗？ 会， 哦， 会， 就是哦，这个初恋一直都在 ， 对，一直都在。 哦，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两个人相遇，我演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女老生，因为我本身就是唱女老生的。 哦、 其实，而且我觉得也是我们编剧和导演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把昆声也融入到这个话剧里了。因为昆声其实在京剧的发展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比如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孟小冬先生， 对 吧？对，可能你不是唱京剧的，但是你都知道孟小冬。 没错， 其实，在他的同期也有非常。辈出多的这种女老生， 只不过她最有名， 对对对对， 对吧？ 所以我演的这个人其实也是昆生的一个翘楚，很有性格，腕儿嘛，对吧？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个性，而且她有思想，有一些开放上进的思想，正好跟俊奇有碰撞，她虽然是父亲是一个传统老派的一个裁缝，但是一直是把她送到洋学堂去，所以她的思想也是非常先进的，两个人一下 他是喜欢来听你的戏，对吗？ 对， 然 后，两个人其实非常相爱，但是有缘无分。 哦，哎，那按说你应该算他的 soul mate 呀，就是灵魂伴侣。 对呀，你那么有个性。 对，不是你看他，你的思想很开放，他也洋派思想。 对， 对， 对。 那我就想知道，那还有一个比你更洋派的、更开放的，或者更先进思想的那姑娘？ 其实这个就到了我们的主题，就是说这个洋派思想是好的，想飞是好的，但是根儿不能丢。 哦， 那个是根本。对，那个格格给他的就是在没有接触到格格之前，他也认为 OK 都是好的，我们可以飞。但当格格他接触以后，他发现传统的是根基。否则飞不远。 嚯，这里边还有这样的隐喻的。 对，就我看到介绍里说，就是因为当时在北平，它是一个，经过了这个战乱哈，然后等于说俊奇就碰到了这么一个能够让他静下心来，重新做传统文化，重新做起自己裁缝店的，这么一个。精神伴侣就是你的第二个女人。 而且其实你看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李菁说到了，说这个编剧啊导演他们设计的非常巧妙，正好把你的这个老生的这个职业也给写进去了。其实这就是他们这个剧组的一个特点，好像我们感觉以前接触的剧组都是比如拿到本子以后我来排， 然后呢编剧不是这个组里的，但是你们这个好像编剧小萌就是你们这个组里的，是吗？ 对对 对, 对， 一直好像都是在关注这些。 小萌你是命题作文吗？ 算是命题作文。 对，就是反正你们发掘了，你们要表达旗袍这个概念了，然后你就开始写。 对，是 这样吗？ 会从中间找到一些就是我们想表达，包括传统的一些文化的东西的。 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置？就是孙导， 你们肯定应该是有几个待选的，然后选的旗袍吧？ 其实按照这么说，其实我们属于那种比较笨的人。嗯，就是我们有了一个主题以后呢，我们比较先从它的原委开始先弄清楚，再来说立起来成为剧本的环节。所以先对它的整个历史横向纵向大梳理。 哦， 然后再来挑出我们需要的环节，比方说传统的，比方说发扬的，比方说是我们需要突破的，这些点提出来以后再来立人物。人物我们可圈可点人物，比方说这一类型的人我们会列一二三四，那么 B 会列一二三四，哪条线发展起来对这个故事的脉络，对我们所说到的东西更好提出。然后这是我们在初步创作。然后还有一个环节是，其实这个对小萌其实来说也是蛮苛刻的，因为剧本本身它是一个文学的文字的，它是躺在纸上的，但是很多躺在纸上的东西你进了排练场立起来是有难度甚至是行不通的， 比如说 那么就这些环节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排练场里边进行的是 OK 拿掉留改哪些，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是我们找到的每一个演员他有他的特色在，就比方说李菁老师有他的特色在，我们就把这个挖到极限， 在里面得唱， 对， 唱吗？ 唱， 必须唱。 哎呀， 我觉得必须现在得给我们唱一段。 这个要到剧场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话剧和京剧都是现场艺术，它现场给你的震撼远远比你在电视上这种看到的冲击力要强得多得多。 对， 这倒是。其实我们就刚才说到，你说对于小萌他的这个挑战比较大啊，你们去采风的时候主要是谁去采？小萌和导， 导演， 对， 你们两个人花了两年时间，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你们都在采些什么东西？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任毅的老师李斌老师给你们的这个就是启发比较大，还有哪些？ 还有一个东城文委的一些老师，包括他给我们推荐了那个旗袍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包括旗袍协会的副会长还推了很多专家。 哦，还咱们还有旗袍协会。 对，然后给我们了很多的有益的信息，包括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发挥朋友的力量，还专门听了几个就是那个祖上是真的是格格。 对。 穿上的专门的课去听，因为这些采风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其实大概跟我们采风的量对比起来可能几十分之一。对，需要这么一个环节， 就是你们前期采了大量的资料。 对，把这个刨根问底你自己做起来会心虚的。 这 个环节就比方说我们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有演员问个问题啊，你问不清楚了，你回答不出来。包括那个时候的布料的选择、颜色的选择、染色技术、经纬， 对， 包括是扎边、昆边这些环节讲究太多了。 现在又有点回归啊，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你再去做定制的时候，你包括你缝的内里的线是什么颜色的，你都是可以挑的。 对，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旗袍协会是干嘛，就是他们现在都你有了解他们是主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工作吗？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们真的在努力的置身于这个旗袍的往外推的过程。而且不仅仅是就是说在国内推，他在国外推。我觉得这个工程浩大，但是必须得有人做，否则就是我们关着门自己知道了，那就不行了。 对， 所以某些方面我们也是说就感谢彭妈妈。因为她出去接受这个环节带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中国女人东方女人的特色就是得出来。 对 我们，你看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个感触是跟旗袍协会的那个会长聊的，我其实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看国外那么多大品牌，国内的品牌能像冲向那种环节的几乎没有，但是你要说文化内涵底蕴，工设计不比别人差。 对 对呀， 就是我们要出这种东西那就好了， 是 真漂亮。 对， 我跟你说这东西吧，就是所谓的时尚还得要炒作。 对 对，今年你看你比如说特别流行什么这个跟那个跟的鞋，对吧？你流行什么金属感的什么那个布料，这都是很多的时尚大师就要对吧，就是要推一些品牌然后一起商量一下 啊， 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一季流行啊是什么样子的。 对了， 这是跟国际经济相关的啊，这当然这属于时尚产业。 我前一阵还听说怎么今年流行 PVC 你知道就穿那个 PVC 是吧？ 你比 然后当时 PVC 就是塑料， 就是人家跟我说说今年流行 PVC， 我说穿水管啊，那大白水管的。 你看今年很多夏天的包全都是塑料的，透明的，对吧？ 嗯，对， 就基本上就那种你一看，哎呀妈呀，这为什么卖几万块钱？ 其实我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去到云南的一些地方，看到他们当地的那个精美的那个手工艺的那个编出来那个东西，咱说多美呀，这手艺，这扣，这怎么弄的，多美呀。几十块钱，就 您不清楚吗？ 你卖不出价钱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商业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得需要炒。 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传扬出去。 对， 我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今年做文化节目还有一定了解。旗袍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其实对于这个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几个诉求。 嗯， 哈，第一个呢是它有明确的发展的历程。 哦， 就从它发生到现在是明确的啊，什么时候起源，有什么改变发展，它是有明确脉络的，这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重要的一个要求。第二，它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传承人， 哦， 就是什么时候传承成什么样，然后到现在发展是什么样， 嗯嗯嗯。 然后第三，它就具有最明确的中国特色，就是这是纯正的中国的东西 哦 啊，当然这其中的几条，它有十几条， 嗯， 它都得符合，它才能评， 对 啊，它从区级、市级，然后 慢慢的、 慢慢的评上来， 哦， 所以能看出来，其实旗袍它一定是有非常明晰的发展脉络， 这里边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啊。小萌，你在采风的时候，有哪些有没有什么样的让你触动特别大的灵感的这个故事，或者是人事啊，都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触动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个算是原型人物吧，但是也是一些灵感。那个就是曾经在台湾有一位很厉害的那个旗袍师傅，他是可能是三十年代吧， 嗯， 因为家就在南方那边，然后去到了台湾， 嗯，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台湾那边做一些有关于旗袍的东西， 嗯， 然后80年代的时候北京这边把老师傅请了回来， 嗯， 然后他重新回到北京，然后在这边又收了土地，然后继续对传承这个事情，他也给就是说给旗袍的那个发展和那个往外的传播和推广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哦， 对，这可能是我最开始这个戏的有一个原型的。 这个店现在还有吗？就是这个老师傅的店，我们不用说名啊，你告诉我还有吗？我就特好奇啊。 是有的， 还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对。 哦， 反正现在吧，因为就是一提到私人定制，他可能还真的是挺不接地气的，反正挺贵的。 对，哎，那我们这样，在接下来时间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剧组啊，这个剧组刚才说了有几大特点。第一，我们的这编剧固定的啊，而且这编剧还就是一专多能啊，各种用途啊。我们先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先说说俊奇，说俊奇据说有很多要吐槽我们剧组的啊，而且是怎么这个一个旗袍的剧居然跟羊腿给标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其实我怕说完了之后我下面 当我不在 对，而且我怕我下面的戏没有办法接了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估计是导演的口味，导演就比较贪吃 啊， 然后呢迟到了以后呢就一定要一只羊腿， 哦， 要罚一只羊腿， 就是谁迟到谁得买一只羊腿。 对，不要带着他去吃羊腿 啊！ 你注意啊，我的重音在他上，你要带着他去吃 啊。 然后呢，我现在得欠他一个牧场了，我。 谁让你老迟到的，是吧？ 所以说我下面的戏，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要求也是比较严格， 嗯， 因为排练时间并不是那么的多， 嗯， 所以需要大家遵守。但是其实我知道很辛苦， 嗯， 每天的日程回去以后，我们工作到90点以后回去还要再是继续下词啊， 嗯， 人物揣摩，第二章再来，就会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嗯， 一开始就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就是说大家希望遵守啊，如果迟到的话咱们会怎样怎样啊。结果呢，就是总有人吧，就是晚那么一两分钟 啊， 对，所以就经常提出说两分钟算不算迟到。 哎，你看啊，这个导演啊，当着面外面说的时候都说，哎呀，可以理解，晚上弄到那么晚是吧？背词儿，然后一下节目别忘了羊腿啊，好。 对，我今天才听说的，在上个组导演上个组的羊腿到这个组了还没吃完呢，就上一个组的演员现在还在跟他一起吃羊腿。 哦， 我觉得你们这减肥大计是不行啊， 哎， 天天 你别到时候吃着吃着都穿不上那个旗袍了。哎，那个李静老师，你平时就是会专门有控制一下或者怎么样？比如说我要演这个剧，可千万别像朱红说的，哎，肚子再出来了或者干嘛。 反正我觉得演这个戏之前，我一定要控制 啊。 对，他演的是海派， 嗯， 就是京派的，他是松快的， 哎， 松快的， 啊， 这不松 快的全贴身上，你知道吗？而且越是好的，好的这个旗袍还会好一点，因为它厚。 嗯， 就那个，如果这个薄一点的话，它就特别特别难看， 特别贴， 就你的肚上几道褶儿，它都看得见。 哎呦 啊！所以你买的时候就买那个厚真丝， 哎， 对吧？有里子的， 哎，都已经人家都已经买完了，好几千呢， 是吧？ 啊， 我们定制 高定高定， 哎，真的就真的去定制的， 对对对， 导演 特别细致，一定要定 死了。 哎，那这个就是我替演员问一下，我们演完了以后，这个能拿回家自己穿吗？ 那不可以， 买回去。 这有如果有 白折， 哎，如果有什么事儿可以拿出来穿一穿，对吧？啊， 不过就是这个。下在演的时候就必须是这个人演了， 嗯，对，换人还不行了， 对呀，这身材不一样了呀， 哎，这个是加了层保险。 我跟你说， 哎， 我刚刚很不自觉的一直在摸肚子。我跟你说，这个旗袍的确是，就是我是觉得厚的，就现代人为什么不爱穿旗袍了？ 嗯， 就可能那个时候的旗袍，咱不说京派旗袍，它还是。嗯，就是必须得板着的 对吧， 拘着。 刚刚跟孙哲我们俩聊说头发是怎么弄的， 嗯， 耳环， 嗯， 手镯，戒指， 对， 哦， 上海小手表戴上的， 它是需要搭配的， 哎，要搭配的，光穿一些旗袍没有感觉的， 哦， 你不戴个翡翠的小手镯子， 哦， 我也不戴个上海牌梅花牌的表出不了门的， 哦，有绿水鬼行不好， 哦，你看我这一颗是红宝石的，我这个耳环哇，两克拉的 哎， 是这样的。 那你说的这个啊，你刚才帮我模仿的这，是不是上海人本来人家就讲究嘛？又出门就精致，那咱们京派的是不是也有这么多讲究啊？也一定要吗？ 也有配的，搭配很重要， 哦， 搭配非常重要。 哦， 包括你说你这身旗袍的颜色和你配什么颜色的镯， 还有包， 都很讲究。 对，他那时候包现在不说名牌包， 嗯， 他一定是跟你的这个你身上穿这身的 韵味格调 比较像的包。 哎呦 啊，一般穿旗袍你只能拿小手包， 哦， 你不能背书包。 啊，这个倒也是，啊， 你觉得， 哎，也是啊。 那，就说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旗袍呢，我们今天了解了很多关于旗袍啊。对，我刚刚话没说完， 嗯， 就为什么现代人不愿意穿了，就因为还是有束缚感。 对， 嗯，对吧，就你刚出门的时候啊，穿大背心都舒服啊， 嗯， 是吧，穿短裤都舒服啊， 嗯， 是吧，肚子想怎么挺怎么挺，反正你也看不见，还是有束缚感的。就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就旗袍对于女人也是一种有束缚的这种东西，就是 禁锢 对吧，我觉得戏里是 美是美，但是有禁锢，对吧， 剧里提到了就是其实也包括着思想的禁锢，解放，对吧？ 对， 所以在我们这个剧当中会把这些旗袍的一些知识点都给大家会出来吗？ 尽量的潜移默化出来一些， 嗯， 但有些还是经过选择。 嗯 啊， 对， 最后时间不多了哈，就是一起来说一下你们对于就这部戏名字叫旗袍，然后孙哲你最想表达的借旗袍表达什么？ 嗯， 我觉得是中国的传统美往外飞，他的这个心不光是要有，而且有能力， 嗯， 有实力往外推， 嗯， 现在具备实力能力以后，就是我们怎么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嗯， 哦，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环节。 好，那俊奇你也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话剧。 嗯， 对，我觉得大家来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像导演在排练过程中讲过一个， 嗯， 这个词我也是记到现在， 嗯， 大家都在说匠人匠人，什么是匠人， 嗯， 我希望大家能来通过我们这个剧告诉大家一个匠人是怎么成长的一个过程。 好， 小萌， 嗯， 我其实想通过这个近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然后来套一个旗袍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个东西是有它的历史感和厚重感的。 嗯， 然后我是最后从头到尾希望它能画成一个圆，能够继续把它发展下去。 好，谢谢小萌。李菁， 嗯， 旗袍和京剧都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发展非常快，大家的选择也特别的多，但是我真的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服饰和文化的传统之美。 好， 咱身上不一定要穿多么贵的旗袍，但我们得了解，对吧？故宫里的文物咱肯定是是吧，离我们太远太远，但我们也得知道，对吧？我们中国有多少国宝在。 对，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话剧旗袍剧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 你们的演出时间是？ 我们演出是7月24号到7月29号，那个国画先锋剧场，每天晚上7点半，期待大家。 好的， 期待大家。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听听唐耳朵。 光之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心软成熟，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让我狠狠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也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心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你常与我都舍不得回避。 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敬请期待。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